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5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五讲我们上一讲讲到施洗约翰他讲到的是那位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是好像故意的讲得很含糊的那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弥赛亚是谁那是因为弥赛亚是那么的超越那么的奥秘他只能够他也应该这样子一般性的来描述他我们上一讲讲到最后的时候说 This vague indication 这个比较模糊的这种的表达的方法should be considered as characteristic of John's messianic preaching and expectation 这个是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宣讲和对弥赛亚期待的这个典型的特点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ernatural and divine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and the work of him that cometh. 这个就是刚刚好符合那个在我后面要来的那一位。他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位格跟他的工作都是超自然的。他是从神而来的 ,supernatural and divine, 就是弥赛亚。他的位格跟工作都是超自然的。所以呢施洗约翰很含糊的说在我后面要来的那一位 Who and what he is 他是谁他是什么是那么的高超那么的奥秘 is so exalted and mysterious that it is only possible to speak of his person in a general way 所以只能够一般性的来讲到这个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It may not for a moment be doubted that John saw the Messiah in him 但是毫无疑问的施洗约翰知道这个以后要来那位是弥赛亚 Nor is there any doubt possible that John's description of the Messiah is important passes far beyond the naturalistic Messiah ideal 我们也完全不可能怀疑施洗约翰对这位弥赛亚的重要性的描述呢是远远超过以色列民族性那种的理想的弥赛亚的图像就是说施洗约翰绝对不会想到弥赛亚是一个来救国的英雄 and is entirely dominated by the thought of the transcendent and universal judgment 施洗约翰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呢完全是由这个超越的普世性的审判这概念所主管的就是他想到弥赛亚完全是想到是他要来向全世界施行审判which will atte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ming king 就是那位要来的王他显现的时候就会有普世性的审判的施洗约翰称这个审判呢叫做将要来的愤怒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将要来的愤怒 which indicates the last judgment 将要来的愤怒这句话就是指示最后的末日的审判 the last judgment the same thought is expressed by the words the axe is laid to the roots of the trees Matthew 3:10 Luke 3:9 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还有路加三章第九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也是表达同样一个概念就是最后的审判 and that he whose herald and waymaker John is has his fan in his hand and will thoroughly purge his floor 这一位将要来的这一位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是为他准备道路的这位有那个扬箍器在他的手上他要彻底的炼尽他的谷仓的 He will gather his wheat into the garner 他要将他的麦子放进仓里 But he will burn up the chaff with unquenchable fire Matthew 3:12 Luke 3:17 但是呢糠秕呢他要完全的烧尽用那个不灭的火来烧尽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二节他手里拿着披荆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 烧尽了，参考路加福音三章十七节。 All this point to the final worldwide judgment， 这些都指向那个最后的全世界性的审判。 Entrusted to him who is coming， 这个审判呢是交托给那位将要来的那一位的啊，就是将要来那位呢受托于要做全世界的最后的审判。 A judgment to which not only the heathen will be subjected but also all Israel， 这个审判呢不单单是异教徒，外邦人要服在这个审判之下，全以色列也要服在这个审判之下的。 John's conception of the Messiah's coming， 约翰对弥赛亚将要来这个的概念哈，May also appear from his announcement of the baptism with the Spirit and with fire， 也可以从他宣讲圣灵和火的洗礼看出弥赛亚的到来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太三章十一节，参考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六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约翰对弥赛亚来的概念， With which he that was come after John would baptize in contradistinction with John's baptizing with water， 用灵和火来洗，是那位在施洗完之后要来那一位要施行的洗礼，与约翰用水施洗是成为强烈的对比的。 By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fire we are not to understand the same thing， 当我们想到以圣灵和火来施洗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灵的洗跟火的洗是同一件事。That is, that the fire would refer to the sanctifying burning away done by the Spirit in the sinner's heart. 意思就是说呢，火的洗呢，就是指圣灵呢，在罪人的心里面，烧掉那些罪啊，就是圣灵使人成圣的火。你不要以为圣灵跟火就是同样的一件事。In these two metaphors, 圣灵和火这两个暗喻这两个比喻呢，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twofold mean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天国来，天国的来临一个双重的意义。Those that are to be saved will be given an overpowering measure of the Spirit's operation. 那些将要得救的人呢，就会领受到圣灵的运行一个丰富的分量。 And those that we lost will be abandoned to the fire， 那些失丧的人沉沦的人呢就被丢弃扔在火里， That is to perdition， 也就是说进到沉沦。参考马太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二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十二节，他手里拿着胚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两次都提到火。Salvation and perdition， 拯救和沉沦 are the two stages into which the tremendous future will diverg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cies。 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旧约先知们所预期的伟大的将来的两个的阶段。 First， 第一个阶段 The descent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降临。 And then the day of judgment， 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审判的日子了。旧约先知书有一些的经文我们要读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起，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和第十节。我们先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这提到灵，提到火，当然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以西结书36章，从第26节起，我们从25节开始读。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一直到第31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圣灵要来，弥撒亚的时候，圣灵要来，要给他的子民新的一颗的心。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9和第10节，我们从第7节开始读。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7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上帝，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第9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里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一方面上帝要重建他的子民，他们也看到弥赛亚为他悲哀。中间呢，第10节讲到上帝要将那个施恩的灵浇灌大卫的家。圣灵是在弥赛亚在国度来的时候，上帝要浇灌，要使他降临到。In a modified sense, the same thing is found in the pre-Christian pseudepigraphic apocalypse. 在犹太教的，就是旧约写完之后那些伪经的启示录，那些的末世论里面呢，就是在主耶稣来之前这些的末世论的著作里呢，你也看到大概同类的概念，不过有点的修改的， which explicitly describe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from this twofold viewpoint. 他们都是很明说的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有这两方面，有灵有火。我们再次看到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对犹太人知道旧约写完之后的这些的伪经旁经那些的著作，熟悉的犹太人呢也不陌生的，当然耶稣不会跟着那些旧约之后的伪经的思想来跑。 All this proves first, 首先这一切都证明 that John the Baptist's preaching concerning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accompanied by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essiah, 证明施洗约翰当他宣讲天国要来的时候呢，他同时伴随着宣告弥赛亚要来。我再说一次啊， 当施洗约翰讲到天国要来的时候，他同时是在宣告弥赛亚要来，这个第一件事情是被证明的。第二，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this messianic thought is not clothed in a national garb as in Luke's introduction. 施洗约翰所讲的弥赛亚呢，并不是穿上一个民族主义的衣裳的，就是说施洗约翰不是把弥赛亚讲的好像一个救国的弥赛亚，一个救国英雄这样子的，或者说不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角度来看的，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就会指出一些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些的事。 But must be taken in a transcendent eschatological sense， 不是民族国家性的弥赛亚，乃是超越的末世的弥赛亚。弥赛亚是要从一个超越的末世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弥赛亚来了就是末日末世来了的意思。 It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oriented to those prophecies and expectations that restrict their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to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and to its deliverance from its enemies. 施洗约翰所讲的国度，施洗约翰所讲的弥赛亚呢，并不是好像一些的先知的预言或者一些的预期，是限制于未来呢，就是以色列复国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施洗约翰所讲的弥赛亚跟天国呢，不仅仅是讲以色列复国从仇敌手中上帝拯救出来， but rather described the great future。 施洗约翰所讲到的天国是在一个讲一个伟大的未来， in prophetic apocalyptic colors， 他是用先知的预言和末世启示录的色彩勾画出来的， as a universal cosmic event， 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件事， as the end of this world， 所以这个世界的结束， and the beginning of a future world， 一个未来的世界的开始。 That is why he that cometh described by John is said in this light。 因此呢，施洗约翰讲到那个将要来的那位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的。这里呢 Riddleboss 我们的作者呢是在反驳一些自由派的圣经学者，说不是的，施洗约翰不是在讲一个国家性的一个政治人物弥赛亚，是在讲世界的末了。弥赛亚来，天国来，就是整个历史的最后末日末世要来。 Moreover， 不但如此，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a revelation concerning the Messiah。 不单施洗约翰的讲道是讲到这个弥赛亚就是施洗约翰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弥赛亚，当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时候，就是在启示弥赛亚。 This connection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completelyIf the whole of Jesus' messianic self-revelation is traced in the Gospels， 我们若要看到这个天国跟弥赛亚之间的关联，在耶稣的讲道里面看到这个弥赛亚跟天国的关联呢，要完全看到的话，就必须勾画出福音书里面所有耶稣基督的身为弥赛亚的自我启示。就是说要研究四福音里面所有耶稣讲到他自己是弥赛亚这些的启示，这些的经文。 However, such a demonstration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chapter， 但是要这样的证明的话是超过了我们本章的篇幅的。 Which is only intended as a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ohn and Jesus。 本章要讨论的只不过是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一般性的一些的特点，记得吗？是大有能力的，是关于弥赛亚的，现在我们讲是未来的，等下我们要讲是现今已经来的，只是形容一些一般性的特点而已。我顺便一提呢，霍志恒呢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耶稣的自我启示的。 We restrict ourselves to those pronouncements in Jesus' preaching that connect the com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ssiah with that of the kingdom. 我们在本章本部分所限制我们自己讨论的是耶稣的讲道里面宣讲到弥赛亚的来到和他的重要性，和天国的来到和天国的重要性这个关联，我们只是做这个关联的研究而已。 First then, 好，现在我们开始了哈。第一点，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the Synoptic Gospels Jesus himself speaks of the Christ only sporadically. 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福利福音里呢，主耶稣很少提到他自己是基督或者是弥赛亚。 The passage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is connection is Matthew 24:5. 在这一方面，就是耶稣提到自己是弥赛亚是基督呢，特别重要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参考，第23节起，还有马可13章21节。马太福音24章第5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骂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里讲到是一些假的先知跟教士说他们是基督或者是弥赛亚，参考第23节起，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参考马可福音第13章第21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等等。很奇怪的，唯一一处特别耶稣讲到基督是在讲假基督。 Here Jesus warns his disciples against people who will pass themselves off as the Christ. 耶稣在这里警告他的门徒，有些人要来冒充他们自己是基督是弥赛亚。 He does so in answer to a question. 他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这样子做这个警告的， about what is the sign of his parousia and of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world. 他在这里呢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来再来的记号是什么，或者世界的末了世界的完结 consummation 有什么的征兆什么的记号。 Here too we find the thought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rist. 这里我们看到天国的来到与弥赛亚基督的显现是连在一起的。 In most cases however, 但是在其他大部分的经文呢， Jesus does not speak of the ChristBut of the Son of Man. 耶稣不是讲基督，乃是讲人子 Son of Man. 就是当耶稣要自我显现自我启示是基督的时候，他用的名词是名称是 Son of Man, 人子。 It may be said therefore that,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is determined by the central place occupied by the Son of Man i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所讲到天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是由一个人子在整个天国来到是占有怎么一个重要的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我再讲一次，耶稣宣讲天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天国来就是弥赛亚来，要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是要看人子，人子就是弥赛亚的名称，人子在天国来的时候是占有怎么一个重要的中心的地位，下面很详细的要讲，我们下一讲就开始讲人子与天国的来到。